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五课，重点语句是 それは私の宝物です。 那是我的宝贝。 短剧的主人公是来自泰国的留学生安娜。今天小英到安娜的宿舍来玩，他们聊了些什么呢？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五课的对话，重点语句是 それは私の宝物です。 那是我的宝贝。 私の部屋はこちらです。どうぞ。 すごい。これは全部漫画？ それは私の宝物です。私は毎日漫画を読みます。 好、我来讲解一下。安娜对小英说、 私の部屋はこちらです。 我的房间在这边。 私、 是我。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在这里表示领属关系。 部屋 是房间，所以 私の部屋 意思就是我的房间。 わ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这个句子的主题是私の部屋，我的房间。 是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こちら 是这边，指离说话人比较近的方向。 This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 こちら我们在第三课已经学过。 对，下面呢我们来做发音练习，请大家跟着一起念。 私の部屋はこちらです。 接下来安娜说 どうぞ， 请进。 我们以前学过，在把什么东西递给别人时可以说どうぞ。 没错，除此以外呢，在请客人进房间时也可以说どうぞ。这里呢就是请进的意思。小英走进房间之后发现了一样东西。 すごい。 哇哦。すごい是表示令人惊异的形容词。 这个词是在感到吃惊惊叹的时候说的。我常常看见有年轻女孩子大声地叫すごい。 これは全部漫画？ 这都是漫画？ 难怪，因为安娜特别喜欢日本的漫画。 これ 是这个的意思，在这里呢指多本漫画书。日语里通常没有单数和复数之分，わ表示主题， 全部 是全部， 漫画 是漫画。 漫画现在已经成了世界通用词汇了。 是的。在这个疑问句里，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 ですか 被省略了。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 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省略了 ですか 那么句尾的名词一定要用声调来读。 これは全部漫画？是这样吗？ 是的，你说的非常好。接下来安娜对漫画书做了说明。 それは私の宝物です。 那是我的宝贝。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それ 是那个，指离受话人也就是小英比较近的东西。わ表示主题，私是我，の在这里是表示领属关系的助词。 宝物 是宝贝。私の宝物意思就是我的宝贝。This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放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安娜接着又说， 私は毎日漫画を読みます。 我每天都看漫画。私是我，は表示主题， 毎日 是每天的意思。毎是每，日是天，漫画是漫画。 お 是助词，表示动作的对象。 読みます 是动词，在这里呢是看、阅读的意思。日语的语序通常按照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来排列。 每周和每月的说法是什么呢？ 周是 週， 所以每周就是 毎週， 月是 月。 那么你知道每月用日语来说该怎么说呢？ 我知道了，是毎月。 没错，你说的非常好。好，我们再来练习一遍。每周 毎週， 每月 毎月。 好，明白了意思之后，请大家再来听一遍第五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それは私の宝物です。 那是我的宝贝。 私の部屋はこちらです。どうぞ。 すごい、これは全部漫画？ それは私の宝物です。私は毎日漫画を読みま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康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 読みます 这个动词，它的否定和疑问形式是什么呢？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德永老师。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永老师说，动词以 mas 结束的形式叫做 mas 形，用郑重语气表达的时候使用 mas 形。动词 mas 形的否定形就是把 mas 变成 ません。読みます。 变成 読みません。 动词的 mas 形变成疑问形，要在句尾加上助词か，用声调来读。読みます变成 読みますか。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介绍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声临其境环节。诶，江川，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这是不停地翻书的声音，用日语应该怎么说呢？ パラパラ。 好，请你再猜猜看，下面的日语是形容什么的呢？ じっくり。 是形容书很重的样子吗？ 不是，这个词呢是形容专心致志、花时间、努力去做一件事的样子，在表示仔细阅读、认真思考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以后我在回答问题之前，一定要じっくり阅读、认真思考。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パラパラ 和 じっくり。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哟哦， 小英可能觉得我整天都在看漫画，其实漫画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日语教材了。好，听众朋友，第五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それは私の宝物です。 那是我的宝贝。 安娜和小英已经变成好朋友了，下一次我们继续来听他们两人的对话。 欢迎您到时收听。